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冬至夜，灯笼都挂上了，屋檐下一点点盈盈火光透过薄薄红纸映出，连成一道红线，将整个院子都照亮了。雪还在簌簌下着，不大也不小，足以将天地染白。屋顶上覆了厚厚一层，地上树上也不例外。练武之人不惧冷，屋门打开，没有风也不怕雪往里吹。坐在屋内有地笼取暖，反倒还能欣赏雪景，一举两得。这里不是玄都观，而是原长安少师府，现在的国公府。杨坚即位之后，像宇文邕那样将燕吴师封为少师，赐国公爵位。实际上谁都知道，这不过是一个名分而已，叫什么都没所谓。哪怕是封为将军或者其他什么王爵，燕吴师依旧是燕吴师，幻月宗依旧是幻月宗，没有谁能改变他的地位。比起宇文邕，杨坚更深刻地明白，这个天下并非由皇帝一人说了算，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豪门世家，他们源远流长的历史与影响力，使得帝王也不能不听从他们的意见。杨坚为了突破门阀影响，颁布与魏晋以来九品中正选官制截然不同的科举制度，令广大寒门世子都能通过科举来获得进士之阶。但这样一来，原本负责选拔官员的层层中正官的权力就不复存在，这份权力被皇帝收回手中，寒门世子固然高兴了，门阀世家却不高兴。为了与这股庞大的势力抗衡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杨坚都不可能抛开幻月宗。至于玄都山，作为如今道门的中流砥柱，宁可拉拢也不能放弃。身为一个开国皇帝，杨坚自然明白这一点，在对佛门忧郁有加的前提下，也不忘对道门种种宽容，意欲在两大法统之间维持平衡。另一方面，又大力扶持儒门，大有与南陈分庭抗礼，将南朝人才都拨拢过来之势。南北强弱日益明朗，眼看两者之间必有一战，人心逐渐浮动，的确也有不少南方士人北上来到长安参加北朝的科举。北朝形势一片大好，许多人都认为若无意外，继魏晋以来中原四分五裂之后，天下将迎来又一次统一的局面。不过此时此刻，坐在少师府里头正对屋门雪亭的人却并不显得高兴，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碗饺子，准确地说是一碗用羊肉汤做汤底混入了汤圆的饺子。沈乔微微蹙眉，面对这碗三不像，竟不知要摆出什么表情来才好。一人从屏风那头走出，见他神色便笑道， 冬至大如年，北方吃饺子，南方食汤圆，川地要喝羊肉汤，现在三样都集齐了，给你来了个天下荟萃，你怎么反倒不高兴啊？ 我不喜欢这样吃，汤圆就要吃甜的才好，怎么能与羊肉汤混在一块儿？这又是谁想出来讨好皇帝的吧？ 猜对了，今年冬至宴，晋王想了这个办法来讨好皇帝，还把这汤取名为一统汤，寓意四海一统。杨坚高兴得很，当即就重赏了他。太子也在场中，面色堪称精彩。 冬至宴是昨日举行的，沈乔昨日没在京中，也就无需赴宴。燕吴师倒是去了，于他而言，这就相当于是去看戏的。 人一长大，心思就复杂了。晋王比太子口齿伶俐，在父母面前更得宠爱，也是常理。但我见他神色隐含阴沉，眉间略带戾气，只怕不甘于在晋王位置上长久待着。 难道他小时候心思就不复杂了？ 皇帝有改立太子的心思。 沈乔听燕无师说完，不由想起当初杨广恶狠狠戳向陈宫的那一剑，于是问起皇帝心思。旁人闻之色变的话题，于他们而言却是稀松平常，不以为意。 现在也许没有，但以后就说不准了。若无意外，明年当南下伐陈，若杨坚独孤氏偏疼杨广，必然要令他挂名元帅，去领个军功的。嗯，味道还不错嘛，来，为夫喂你。 燕宗主自重。 燕无师在沈乔旁边坐下，直接揽上对方的腰，又低头舀起一个饺子尝了一口，做事将木汤匙递过去，果不其然被沈乔瞪住。哪怕几年过去，这人也依旧面薄如纸，经不起半点挑逗。可越是如此，燕无师反而越爱逗他。一时寂静下来，唯有屋外簌簌落雪的声音。良久，沈乔道： 说些正事，不要动手动脚。 这叫情趣。 什么情趣？这种混合了汤圆与饺子的羊肉汤，实在是令人敬谢不敏。想来冬至宴上，喝不惯这种一桶汤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数。只不过大家碍于皇帝在兴头上，没敢多说罢了。在当皇帝上，杨坚的确称得上英明，让我觉得自己的选择并没有错，只是在儿女之事上却显得糊涂了些。既然君臣名分已定，他就不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总表现出对次子的宠爱，如此又置长子于何地？ 这不难理解，很多聪明人往往在某一件事上都会灯下黑，杨坚和独孤氏也是如此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上演兄弟戏强的戏码。从古至今，天家无兄弟，这也不算罕见了。 太子性情虽然软弱些，若他登基，想必还能萧规曹随。但杨广就不好说了。我观此人面相，有时候太聪明也不好。聪明之人觉得天地之间唯我独尊，倍感孤独寂寞之余，自然要折腾出一些事情来，最终累人累己。若太子位有变，于杨家也好，天下也罢，并非好事。 阿乔，你这是在说我吗？ 燕宗主是这样的吗？ 那倒不是，毕竟我比杨广聪明多了。 沈乔一个没绷住，还是笑了。他笑起来眉眼弯弯，令人心头一软。燕无师觉得，哪怕疾风骤雨之中看见这样的笑容，都会觉得周身遭遇不再难过，天地也变得温柔起来。燕无师开始在脑海里思索，今夜美人在怀，要在哪里度过更符情致些。 那个玉秀似乎并不简单。 自然不简单，我已让边延梅去查了，现在传回来的消息说，此人出身与段文鞅一样，都是胡汉混血。 他有突厥血统。 这里头的事情有趣得很，一个有突厥血统的人拜入佛门，成为佛门弟子，又跟在晋王身边，与晋王关系暧昧不清。隋朝与突厥关系恶劣，晋王身边却有一个一半突厥血统的和尚，你说他想做什么？这难道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吗？ 你是说玉秀和晋王是那种关系？ 啊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？ 还真没往这方面去想过。 可见你经验太少了，连这都看不出来。少不得本座又得劳累一下，亲自用身体好好教导你。 玉秀是不是真与晋王有染，沈乔不清楚，也许燕无师纯粹只是看人家不顺眼，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细节。更重要的是，燕无师的话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讯息，将突厥、佛门、晋王这三者连成一条线，让沈乔发现以往从未曾留意过的问题。 当今太子杨勇并不崇佛，他更喜欢与文人儒生谈经论道，佛门不希望自己的影响力仅止于阳间一代，就要在下一代上压住，所以派本门优秀弟子与晋王交好，这并不奇怪。若非沈乔不喜晋王为人，说不定也会乐于看见十五或宇文颂他们跟太子或晋王交好关系的。但奇怪的是，玉秀身上还有突厥的血统，而且佛门很有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消息，这就让人遐想了。 会不会这只是巧合？ 玉秀是五岁丧母，七岁入天台宗的，融合村与关外仅有一墙之隔，年年都受到突厥人的劫掠。玉秀的身世并非秘密，他六岁这一年，融合村遭了一场大旱，死了许多人，剩下的离乡背井也正因如此，边延梅才能循着蛛丝马迹找到这些。更有趣的是，大旱发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融合村，丧母之后村中人对他多有排斥，某夜他就消失了，哪怕后来融合村大旱他也没再出现过，村民都以为他出走之后饿死或被猛兽叼走了。 一名幼童千里迢迢从北方南下，平安抵达天台宗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除非一路上有人相帮。 帮他的人是宇文氏。 哪个宇文氏？ 大义公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